再抱你一下，让我变成大漠飞舞的狂沙，你的眼神把我风化，这辈子我注定要浪迹天涯，独自承受风吹雨打，就算我的心是那高耸的大厦，你一句话让我坍塌，能不能给我根最美的长发，日复一日在我梦中牵挂，让爱静静地起命运的轰炸，你的长发最美的花，能不能给我根最美的长发，日复一日在我梦中牵挂，让爱静静地起命运的轰炸，你的长发最美的花。能不能让我在爱一刹那温柔地再抱你一下，让我变成大漠飞舞的狂沙，你的眼神把我风化，这辈子我注定要浪迹天涯，独自承受风吹雨打，就算我的心是那高耸的大厦，你一句话让我坍塌，能不能给我根最美的长发，日复一日在我梦中牵挂，让爱静静地起命运的轰炸，你的长发最美的花，能不能给我根最美的长发，日复一日在我梦中牵挂，让爱静静地起命运的轰炸，你的长发还是最美的花，能不能给我根最美的长发，日复一日在我梦中牵挂，让爱静静地起命运的轰炸，你的长发